哎呀，咿呀，咿哟，哎哟。 如人生像风中拉着，秋风微微啊，受尽刺激。月光影在闪烁，黄昏褪色，女人啊，无言是美德。女人心像风中的拉着。女人啊，安那是欺骗？天生温柔啊，是女人的本事。该当疼惜啊，是男人的选择。Yeah.